呢次同大家讲个故事叫做《灵堂》。呢个灵堂系喺毛毛细雨之中，匆忙咁搭建起身嘅。可能系因为人手唔够啦，成个灵堂布置到好似穿喺死人身上嘅手衣咁，睇住冷冷冰冰嘅棺材，堆放喺角落参差不齐嘅鲜花，以及随意摆放铺满污垢嘅餐台，呢啲都让作为死者好朋友嘅我觉得非常之烦躁。我坐喺一个唔太引人注意嘅角落嗰度，食住烟，睇住好平嗰张胃像，默默喺度发呆。好难想象一个咁健康嘅人，点解突然之间死于心肌梗塞嘅咧？悲凉嘅一幕，一次又一次咁回荡喺灵堂里边，就好似死者喺度唱紧歌咁。呢阵时，其他人都喺度细声咁议论紧，议论嗰啲都系死者生前嘅往事。正喺我心情极之烦闷嘅时候，一个着住黑西装、神情古怪嘅男人就坐我隔篱。佢显得十分之紧张，好似做错事咁，喺度不断咁拗头，微微颤动嘅手总系将台上嘅茶攞起又放低。我奇怪咁望咗佢半日，但佢完全冇注意坐喺佢旁边嘅我。佢喺个袋入边攞出一张有些发黄嘅照片，一阵睇下手中嘅相片，一就又睇下嗰张遗像，口里边就念念有词咁，不过声好细，都唔知佢喺度讲紧乜嘢。我瞄咗一眼个男人手中嘅相，嗰一张系一张黑白嘅集体相，四五十个人密密麻麻咁排喺一棵大树前面，树非常之高大，所以显得啲人非常之矮细。张相上边企喺前边嗰排二十几个人嘅头像，都用红色笔画上一个交叉。一阵之后，个男人将张相放喺台上边，从衣服里边攞出一张红色嘅笔，又喺一个头像上边画咗交叉。而嗰个头像，我十分之肯定，正系瞓喺棺材度，我好朋友后生时候嗰个样。你到底喺度做乜？我满满疑惑咁问：三更半夜你再就人哋死啊？讲你都唔会信噶啦！个男人一边喺上度画交叉，一边同我讲：冇人走得啦，喺张相里边嘅人都要死。 你话？ 嘅男叫出声，佢好似早就估到我咁嘅表情，继续咁讲： 呢张相喺二十年前四月八号嗰一个夜晚，系高中同学一齐去郊游公司拍噶，但系唔知点解，从第二年开始，每年嘅四月八号，张相里边都会有一个人死咗，而死亡嘅顺序就系大家影相嗰时企嗰个位置。二十年过去啦，加上今日，张相里边嘅人都死咗一大半啦，居然有啲匪夷所思嘅相，佢哋知唔知噶？得我一个有张相，一开始我就知道张相有问题，所以都冇冲洗出嚟分俾佢哋。与其俾佢哋知道提心吊胆，不如我哋快快乐乐咁生存落去。觉得一日系一日， 边有咁巧合啊？我半信半疑，你应该多张相里面吧？ 最后一排最后一个就系我啦。 个男人将张相递咗俾我，我攞起张相仔细咁睇咗一次，就讲： 你个样的确几诡异，点讲呢？就好似黐上去咁，一个即使每年按顺序死一个人，你都唔使担心啊。你排喺最后一个，就算轮到你，都系25年之后嘅事啊。 个男人无奈咁摇摇头，沮丧咁讲： 我担心唔系呢个，虽然我系最后一个。但是你不知道，那晚拍这张相的人就是我。